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分享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6月26日，开业啦！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为进一步加大对全市散乱污工业企业治理力度，近日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召开散乱污工业企业关停取缔工作会议，副市长赵玉芬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王志前指出，全市相关单位部门要认清当前形势，明确任务目标。赵玉芬通报了全市散乱污工业企业目前现状，对关停取缔的标准和步骤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就推进全市散乱污工业企业关停取缔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传达了涿州市关停取缔散乱污工业企业实施方案。义和庄镇市供电公司、市环保局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8月19日至20日，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涿州市大戏办主办的涿州市2017彩色周末文艺晚会在市中心广场成功举办。晚会在气势宏大的中国风水谷的节奏中拉开帷幕，通过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给居民带来了轻松和快乐，同时为我市构建德性之城、科创之城、品质之城、幸福之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严厉打击违法占地行为，有效遏制两违建设蔓延势头，近日涿州市东迁坡镇对境内的违法砂石料厂进行拆除，通过此次联合执法，有效震慑和打击了辖区内违法违建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内建筑秩序。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安排部署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工作，为做好此次专项工作，东城方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东城方镇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方案，并设立该专项行动的组织机构，对违法侵占土地、私搭乱建的行为按照相关政策和规定依法严肃处理，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上报，坚决打赢整治违法占地这场攻坚战。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几号泪，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就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不穿高跟鞋的时间了。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有一段时间会很喜欢奶茶的歌，连带爱屋及乌的像陈升、张艾嘉等等一批滚石的歌手，好像当时的很多零花钱都用来去买滚石歌手的唱片了。 在我记忆中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煎，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闭我的眼，看我是否清醒。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也统统都给你，因为我爱你。 你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动机。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的家里就可以。 这首歌陶喆《宫保鸡丁》选自专辑《黑色柳丁》。如果说陶喆的专辑为什么会得到负面的声音，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色柳丁》的存在。从《太平盛世》到《太美丽》，再到《六九乐章》和《再见你好吗》，总会有听者质疑说为什么找不到《黑色柳丁》的那个才华横溢的陶喆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苏珊说当中的中式 R&B 不够炫目啊，也不是说祝你幸福当中的嬉笑怒骂不够奔放，只是我们总会期望陶喆再出现像 Dear God 还有像 Angel 那样大起大落回味无穷的旋律，或者出现像22和月亮代表谁的心一样的创意，而且把这种火花贯穿到每一张专辑当中。陶喆的地位在黑色柳丁之后才得以树立，他就像一个符号一样，宣告着音乐教父的高度，也是定位了华人 R&B 的广度和深度。再来听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当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 The day you went away，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美，

阳蒸发了忧伤，流浪的心已不再彷徨，黑黑的眼睛不知流过多少滴眼泪，亲爱的你是否能够了解。 这首歌黄品源《流浪的心》，歌会越来越旧，越听越旧，但是情感却还是那份情感。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光哼着那一两首情歌，心底的那条神经一被触发就会单曲循环。那些伤情歌我们平时也会听也会唱，但是有那么一天却会突然发现他唱的竟然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比如说黄品源的《小薇》，好吧，唱着熟悉的旋律，无论想起的是喜或悲的往事，还是感叹如今的落寞，都至少有音乐的陪伴。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情意悠长，缘久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成女强人，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情意够长，缘久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 这首歌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早15年没有 SHE， 没有 Twins， 锦绣二重唱是女子组合的代表人物。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就已经很红了，但是市场的冲击下他们渐渐的消失，可能也是因为一段时期的低迷。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一边走一边听也不会觉得很乱。他们自己说这是张可以在20年后也可以听的专辑。

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这是凤飞飞《追梦人》，不信这般的服饰，忠实自己的情怀，点明了这张专辑的主题。这应该是歌手最真实的写照。这个时期的凤飞飞已经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刚好也在淡出舞台多年之后重新出发。对他来说，确实是一项非常恐怖的挑战，但对制作人来说，却是为他塑造崭新形象的一个美好时机。三位资深的制作人完全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通过更加具有深度的作品，而且依据歌手声线里的魅力，细致地打造出了一个成熟朴实的凤飞飞。当然了，悦耳的旋律和动人的演绎也让整张专辑获得了乐评人还有像很多音乐爱好者的一些青睐。再来听罗志祥《灰色空间》。 月来不是白昼，是黑，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要醉得清醒，要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你有种美，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 我还没有听灰色空间之前先看了豆鱼儿，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片头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只是觉得曲调好像挺哀伤的。豆鱼儿是我看了第一集之后就直接跳去看最后一集的大结局。当时在阿烈中枪的那一幕搭配了灰色空间做背景音乐，歌词内容和故事是完全契合的。当时听完这首歌还有他和小 S 一起合唱的恋爱达人，觉得印象很不错。后来听说这首灰色空间是翻唱的韩国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找来之后觉得还不错，推荐给你听。再听到的是辛晓琪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小明妈，你家儿子暑假都在干嘛？我想看看哪有高尔夫的单词课程，让我儿子去学学。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这首歌来自庞龙的《往日时光》。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庞龙，可能是零几年的时候，庞龙的《家在东北》一系列的网络红歌，让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固定的一个形象。可能在《我是歌手》的时候，听到谭维维唱了这首歌，觉得歌词什么的都还不错，就一搜原唱，还真的吓了一跳。其实在《我是歌手》开始之前，听过谭维维发在 CD 的版本了， CD 版会更加的安静一点，没有太多华丽的编曲，反而是给人更多的感动。再来听到张玉华空心吉他，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